手做公益。北京时间21点整， 好装修在上海，上海整装为您整点报时。 上海整装双十一家装特惠季开始啦！签约即享11件好礼，11元通通带走。智能马桶、零压床垫每件只要1块钱，再送您32000元家具。咨询热线616-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新闻广播 FM93.4，这里是新闻编辑室。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新闻编辑室，我是姜文。今天我们将共同关注习近平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5届进博会开幕式上重要致辞精神。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进博会开展第一天，上海交易团首单花落青浦，金额达3亿美元，首照首证也火热出炉。世界开放报告2022今天发布，中国2020年的开放指数持续提升，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重申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同时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各位新闻编辑室的室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闻编辑室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和明天上海是多云，明天多云到晴，东北风，明天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明天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45%到8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上海市72小时空气质量预报，本市明天的空气质量为优，后天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本次节目监制温伟明、吴燕，编辑盛燕姿。好，稍后进入今天的时事晚点名。 新闻编辑室，时事晚点名。 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武汉举行的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珍爱湿地，守护未来，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的致辞。习近平指出，古往今来，人们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人类生产生活同湿地有着密切联系。我们要深化认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 中国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制定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中国将陆续设立一批国家公园，把约1100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施全国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程。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支持举办全球滨海论坛会议。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全球湿地保护新篇章。 市委常委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进博会高度重视，连续5年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或视频致辞。今年，总书记在致辞中再次宣示了我国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的坚定决心，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发出了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的盛情邀约，向全世界释放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强烈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来沪出席第5届进博会开幕式，并就中国的高水平开放做了深入阐述。 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开放的重要论述，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者的担当，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第五届进博会开展首日，上午九点，上海交易团首单诞生。来自青浦分团的采购商粤海全球供应链与参展商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达成3亿美元采购意向订单。另外，第五届进博会首张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上午也火热出炉。当崭新的营业执照送到粤凡医疗董事长季华磊手中时，他不由感叹，本届进博会上诞生的首张营业执照凝聚的是参展商与招商团队的双向奔赴。请听报道。 营业执照是我们今天早上7:30通过网上申请，没有想到9点钟不到就营业执照就给我们发下来了。 接过刚从打印机中热乎出炉的营业执照，粤凡医疗掌门人季华雷直呼太快了。10年前旅居加拿大的季华雷与几位在美国硅谷从事软件信息的工程师研发了一款止吐仪，这次在进博会上展出的电子手表大小的防吐手环是他们这个系列的最新一代产品。 通过精准的神经调节，阻断恶心呕吐的信号在体内的传导，这样可以帮到晕船晕车怀孕的晨吐这样的一些用户。这个产品在境外销售了有5年的时间，在细分领域排名第一。 初次参展进博会，展位仅有9个平方米，季华雷带来了两款主打产品，另一款是可缓解头疼的智能头贴。粤凡医疗8年前已在宁波投资设厂，但是产品主推欧美。季华雷说，参展进博会初衷很纯粹，就是为了在国内打响品牌，没想到的是进博会开幕前的一次商务考察让他萌生了在青浦设立销售总部的想法。 我们一直在寻找上海地区设立销售总部，9月份的时候青浦的商务委邀请我们做了一次商务考察，对接了西虹桥的招商团队，他们向我们详细的介绍了西虹桥的营商环境和配套政策。 季华雷所说的这个团队是由西虹桥企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霞慧带领的。季华雷接触过很多招商团队，他发现张霞慧的团队很不一样。比如他问，如果将销售总部落地青浦，西虹桥能给予企业什么？让他惊喜的是，一份渠道对接信息表很快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他反应非常迅速，帮我们对接了渔政、海事包括旅游平台渠道的信息。他们的这种贴心的走心的服务，当时的确是感动了我们，也坚定了我们在西虹桥发展的信心。 张霞慧是打满5届的进博老兵，在他看来，想将世界各地的企业留在家门口，展前沟通是关键。在进博会开幕的半年前，团队就得知今年要新设立创新孵化专区，前来参展的都是世界各地小而美的创新企业。 他们很多呢是手中握有尖端的技术，急需呢特别想打开中国市场的这个企业，像粤凡医疗呢就是其中的一员。如果平时能遇到这样一家呢技术高科技的具有潜力的企业，已经不容易了。像今年的进口博览会上，一下子在创新孵化专区呢汇聚了158家，其中不乏那些潜力股，那我们怎么能够错过呢？ 制定计划不打无准备的仗，给予企业办公租金补贴，搭建金融服务平台。面临又一次的进博大考，张霞慧的团队特地提前梳理了青浦区针对孵化创新专区的专项扶持政策，并印刷成册。 你好，今天是第几次参加我们进口博览会啊？ 第一次。 哦， 交换微信，递交电子名片，开展首日，一身运动装打扮的张霞慧又加入了青浦的招商百人团，开启了他的第5次进博之旅。以上由记者姚玉凡报道。 今天东方航空也签下本届进博会民航业首批采购订单，全部15份订单涉及美国、英国、德国、荷兰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供应商，采购总金额超过16亿美元，整体签约金额、展位成交金额均超过去年，其中不少大单是飞机重要部件的包修送修服务。世界开放报告2022今天在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发布，首次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开放指数。报告指出，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20年世界开放指数为 0.7491， 比2019年下降了 0.02%， 这主要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跨境社会隔离加强所致。 但其中世界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较2019年略有上升。报告指出，2020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排名第39位，排名呈持续上升趋势。今天第五届进博会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虹桥分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蒲纯做主旨发言。他指出，过去的五年是中国知识产权事业谋篇布局全面推进的五年，中国政府注重创新驱动，坚持依法治理，持续强化重点整治，大力推进社会共治，不断深化国际合作，有效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中国将大力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加强与世界各国协作，携手开创知识产权保护新局面。进博会开展首日，地铁、公交等多部门紧密配合，多措并举，通行客流总体平稳。运营方介绍，除备足运力外，还增设了无感验码门，开发乘车通小程序等，既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又提升了旅客进出站效率。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市人社局今天发布，本市调整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补缴费款期限，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四项社保费缓缴补缴期限将延长到2023年底。缓缴期间，职工个人缴费状态为正常缴费，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权益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明天就将在上海开幕，以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为宗旨，这场汇聚世界最强大脑的国际科学盛会，五年来在推动基础科学、倡导国际合作、扶持青年成长三大任务方面溢出效应显著，持续推升上海的创新浓度。请听报道。 上海是一个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顶科论坛是中国的一项创新之举，前所未有。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迈克尔·莱威特连续五年来到上海参加论坛，这位计算生物学家为何如此看重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他看来，全球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论坛像顶科论坛这样能在一个平台上集聚如此多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沃尔夫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就科学界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跨界研讨。今年论坛开幕前的一系列线下先导活动，这位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程排得很满。 我每次参加这个论坛都觉得很有收获，打开了视野。 包括莱威特在内，此次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越12个时区的60位顶尖科学家应邀以线上或线下形式出席论坛，其中包含27位诺奖得主。这也将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海外顶尖奖项得主线下出席论坛人数最多的一届盛会。五年来，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的会员已达162人，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80所顶尖实验室和研究机构，顶级智慧在科学界所带来的顶级影响力已逐步显现。今年参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建造的李佳宁等一批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成为科学朋友圈的新成员，与顶尖科学家展开科学与工程的创新对话。 从零到一非常难，因为科学家做的是从没有到发现，那么我们可能是做的从一到十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怎么样把它工程化、应用化，这都是相通的。然后听取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大拿们的一些分享，让我可以有更多的思路。 论坛凝聚的有形价值不断显现。就在开幕前两天，位于临港新片区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永久会场正式启用。到2025年，这里将建成10个以上联合实验室，吸引超过100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培养超过1000名青年科学家领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单项奖金达1000万人民币的首届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首度颁出，2位获奖者专程来沪，将在开幕当天的颁奖典礼上领取这一诞生在上海的全球科学大奖。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执行理事长吴向东说，大奖向世界传递出中国对科学的热爱与信念。 首届顶科学奖的最终获奖者，